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喂，好啦，翻嚟大军佛嘅时间啦，啊，礼拜四啦，咁今日咧就少咗把声，咁啊，阿龙咧就因为要准备去旅行啊，咁啊嚟紧三个礼拜咧都唔得闲嘅，咁样样。 三个礼拜咁多。 系啊，屌，即系唔系咁佢即系中间横跨都有圣诞假噶嘛，咁所以其实佢都好耐未放个长假啦。 咁啊，而家规划紧行程。 系。 大军佛， 咁 啊，犀利龙哥真系。 系啦，其实喂。其實講起佢，我都好撚耐未放過長假喎，真係大鑊。咁啊，嗱，今日咧就啱啱就完咗八點鐘就完咗呢、這個即係拉布啦，係咪？連續兩日已經開立法會開會啦，今日加會嘅。咁啊據聞咧，其實即係呢、這個呢、這個二讀咧都係啱啱開始嘅啫，真係。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其实都系咁呢两日咧，就系、是、嘅焦点咧，就俾阿边个抢晒镜啦，俾阿蒋丽云抢晒镜啦，跟住琴日喺度话啊，即系你坐得耐，自己都变黐线啦，啊，即系侮辱埋嗰啲即系叫精神科医生，连嗰啲咧，即系佢自己嘅党友咧，都屌鸠埋佢，即系大义灭亲。今日仲搞笑啊，即系开心得滞，自己真系点埋名添，即系。 蒋元秋咧，寻日我睇嗰段嘢嘅时候咧，电视度咧真系笑到碌地。 系， 系嘛？我哋啲网友就好快手啦，就即刻 cap 咗个即系图咧，跟住睇佢表演。哇，大佬佢手舞足蹈，左摇右摆，跟住咧讲埋嗰啲内容咧，咩精神科医生有咩精神啊，病人啊。 唔系，佢就话嗱，坐得多咧。都即係其實你佢就 即係聽得多你包仔喺度發癲，咁咧就我哋即係作為醫生嘅咧， 即係諮詢咁樣啦， 即係都係黐咗嘅咁樣咯，想講呢個 message。 咁但係即係大鑊啦，咁即係我覺得就係咁講嘅，即係嗱我點解會有呢啲咁樣嘅人入咗立法會嘅？老實講。即係我覺得嗱，其實你老共咧，即係其實揀人去選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一種策略嘅。即係我覺得嗰陣時成日話啊嘛，有長毛嗰啲人喺立法會度搞事，即係呢啲叫做係民主派嘅人咧。民主派入面有激進派，有啲搞事激進派。喂，咁喂，呢、這個叫做建制派都要有啲搞事嘅建制派啊嘛，大佬。 搞事 唔係即係搞，唔係事都叫搞笑啦。 搞笑就啱。 係啦，就係呢啲啦。 批嘅。 咁所以點解即係佢同埋阿黐根都可以入到嚟？其實係應運而生㗎。即係你諗下，喂，老共有一樣嘢好叻㗎嘛，就係、是、搞複製啊嘛。見到你乜嘢成功，佢就抄乜嘢嘅。系咪？喂，你学呢、這个学联成功，我搵学协嚟抄啦，系咪？即系你喂，你报纸搞成功，佢自己都有自己嘅网媒啦，系咪？即系好似搵啊呢、這个呢、這个姜蓉咁样样， 港人港地 啊。咁、啊、喂，你有啲搞笑嘅或者搞事嘅，咁我呢、這个吓、啊，即系立法会都可以有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喂呢、這个系咪佢错咧？即系我觉得又好难买佢错，因为本身就系啲咁嘅人嚟嘅。 喂，但系有啲人唔打过呢个蒋元秋公，因为话晒佢都系大老板啦，就系、是、好正经噶喎， 系嘛？ 即系唔系好似喺立法会嘅表现咁即系疯狂噶？ 咁我唔知啊，可能佢自己本身 以为系咪入错咗，佢入咗精神病？ 佢系咪角色所限都要交戏，定还是佢自己印象中即系立法会嘅地方咧？丁即系都系精神病院嚟嘅，佢自己 就知佢老豆咧，当年 系。 就係、是、撐民主黨嘅，或者港同 的，係係係， 即係有捐錢添啊！直情，即係除咗肥佬禮之外，其中一個富豪咧，據我所知就係蔣振。 咁國民黨餘孽嚟啊嘛！ 咁所以咧，我喺度懷疑，究竟你個女點解無端入民建聯咧？ 唔係，所以其實佢應該係同阿鬱敏咧好 friend 先係啊！ 終於我明白 啊！ 你知點解咧？ 嗱點啊？ 同鬱敏 friend 先，我終於明白咧，就係原來佢係無間道嘅。 啊？點解？ 你睇完呢一段嘢 係。 喂，唔好话钟树根讲错英文，即系对民主大打折扣。唔好话钟树根成日搞笑啦。喂，佢呢啲咪仲搞笑？ 啊！ 喂，你佢讲紧精神病人嘅时候，我以为佢讲紧乜嘢？佢就似一个精神病人啦，系咁喐身喐势，大佬。 我觉得即系钟树根佢都系傻，但系我觉得佢系冇啊。 冇袁秋咁暴走咯。袁秋系真系黐咗线嘅，其实系佢连自己做应该做， 佢只系饮醉酒，乱咁噏嘢嗰种。 同埋今日啊，即系呢个自由党，佢话即系唔支持呢、這个呢个休会辩论啊，即系咁样样。喂，咁佢又黐咗线，自己真系点人数？ 我就咁谂啦。第二单咧就似系点咧？系、所谓嘅返老还童 啊， 即系你又玩。点人数？屌、我未玩点人数，佢唔明白。 即 系 斗气咁样样， 唔明白点人数嘅目的系乜嘢？ 唔系，所以王国兴咪喺度，即系咪喺度执，咪喺度偷笑啊？如果你真系咧， 佢以为 你咁 Q 样休咗会咧，真系最大笑话啊嘛！ 佢以为点人数咧，就系你哋包仔出咗去，即系嗱，全世界议会都系咁噶啦。我讲嘢嘅时候，我咪行入嚟咯。因为你 系 一个表态嘅场所嚟嘅啫嘛，代表你嘅选民系咪？我冇理由。好似我哋區議會咁戇居居坐定喺度嘅，所有人都喺基本上三個鐘頭裏面咧，有兩個鐘頭九個字都好齊人嘅。 係係係。 但立法會就唔係噶嘛，成個國會就唔係咁噶嘛。 係係係。 咁所以咧，蔣元秋咧就 唔知拉緊布啊，而家 拉布嘅目的咧就係報仇。所謂報仇嘅意思就係話，你反對派都可以 call 翻我入嚟，點解我唔可以 call 翻你入嚟咧？係係係。佢以為 call 翻你入嚟呢一個行動咧，就係、是、有啲懲罰性嘅作用喺度啊，喺度玩嘢嘅作用啊。 哎呦，你咁样玩我， 但系佢嘅水平又好， 唔系即系佢觉得你可以俾佢咁样点人数点咗入嚟， 点解我唔可以点你咧？ 唔系即系照版主碗咁样样咯。 一个就是返老还童嘅解释，第二个就系大小姐咯。 系大小姐呢、這个系 少爷咯。 其实你证明咗佢真系做咗成啊几多年， 佢都完全系冇政治声。 喂，其实喂拉布唔系第一次噶啦。点解到今时今日都唔知拉布，即系嗰个运作系点嘅咧？咁啊，但系不过咁样讲，其实今次咧，拉布嚟讲咧，其实系有四位议员咧，好似边间表，我听阿万必讲，即系人力两位啦，跟住阿范国威啦，跟住仲有呢个长毛啦，咁样样。所以其实咧，今次呢、這个民主派系有队形、有组织 ，versus 冇组织嘅。 相对以前会好多，就算你话嗰四司十五局系嘛，我成日都唔记得咗。嗰阵时啊，真系得四条友。 冇嘅，系啊，单打独斗嘅啫，即系激进嗰三个。 啊，三个就 sorry 嘅，噏多咗个添啊！你得老邪长毛搭个大旧啫嘛，当日系嘛，人哋个个睇住你几条友喺度噶，跟住后屘就加入咗李卓人啦，跟住又加入咗郑家富，又加入咗何秀兰，佢啲都后期啫嘛。喂，其实老实讲，咁嘅策略系啱嘅。如果你一早话俾人听你系拉布嘅话，人哋足够防备啊！屌你唔好再话我费格逊啦，系咪？喂，呢个系战术嚟嘅，对住你嘅对手嘅时候，好简单嘅道理啫嘛。你而家即系懒醒嗰位阿哥，话自己入咗几千几二千条， 九百几条 案， 玉敏啦， 成千条啊，黄老扯啊， 咁而家剩翻42张惊， 你得翻42条，证明你嘅水平低啦。唔该你，第一改标点符号嘅嗰啲咩叫修正嚟噶？ 哦，即系你有 政府 adopt 你咁点啊？ 你又企喺袁黎明嘅 point 啊？ 喂，唔系政府会 adopt 你啊？改标点符号，改嗰啲咩的魔鸟嗰啲，政府 adopt 你噶嘛？如果佢真系错嘅话，佢点会俾你修正啊？ 不过 系咪有脑噶？ 不过 anyway 啦， 系咪有水平噶？ 即系嗱呢？ 喂，如果你真系要做正式嘅修正案嘅话。好似我哋喺嗰个个两个礼拜以嚟 discuss 嘅，点解你唔做刑事化嗰个修正？点解你唔做合约凌驾？有人做啦，合约凌驾性嘅修正啊？点解你唔做呢一个嘅所谓 fair use 公平使用嗰个修正啊？亦都有人做啦，唔系你啊嘛。所以拉布其实喺成个过程里面，因为你做咗好多次，人哋已经洞悉晒你所有嘅策略系点样。 嗯。 所以提修正案只是拉布的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方式， 嗯， 不停讲的是其中一个，不停叫点人数是其中一个，为什么不可以搞多些花款出来呢？ 嗯， 用回我们之前的节目都会讲的啦，这个是进攻足球还是防守足球，这个是打铁桶阵还是打这个短传渗入，还是打双翼齐飞，大佬很多战术的嘛，大哥， 嗯， 喂，因为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唔好将手段同埋目的咧系混淆咗。而家嗰班盲撑嗰啲就系盲撑呢一个嘅黄老邪嘅人系在于咩咧？基本上你将手段同目的系混淆嘅。你以为拉布系目标咩？你系令到 政府喺呢一就算通過嘅， 所以佢好 都係灰頭土面啊！ 所以好緊張，你話拉唔拉布？咁但係所以咧變咗呢兩日咧就 你話都唔好講啦。 所以你變咗呢兩日咧就分別就琴日啦，四方西啦，今日就黃碧雲啦，就俾集會嘅人圍啦。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啦。 等阿黃碧雲議員講一講幾句先嚇。 你真係有講嘢？你講唔 清楚？ 你冇 講 錯嘅？ 真 係 冇 你講。你冇講錯嘅？你要講説話，講個講嗰邊講啲聲。 唉，領頭啦， 講啊！ 咁啊，大声到即系都听唔到佢讲嘢啦，咁样样。 民主攞埋香港。 咁啊，即系在场嘅集会人士咧，大概有200人到。咁啊，其实咧，咁啊，见到民主党咧已经蜂拥而至，咁啊，屌柒佢噶啦。咁啊，加上今日咧就有两位人士一甩碌啦。咁啊，即系包括 A V 人啦，同埋善仲佳啦，就因为某次嘅点名嘅时候咧，就行出撤呢、這个呢、這个会议厅啦。咁 我冇留意佢嗰段细节喎，佢最后屘有冇行佢出去？ 冇。就是因为其实嗰阵时系唔够人嘅，系啱啱好唔够人嘅啫。咁 你 觉 得系警觉性嘅问题啊，定系还是系呢一个？ 因为我唔系现场啦，我唔在现场。 有 intention 咁做。 咁你要问一下 AV 人，呢个真系 要 系啊，真系要问下佢。即系我唔敢代表佢答啦，系咪？咁但系anyway 啦，即系叫做呢两日咁样样事实上。其实佢哋有配合㗎嘛，咁佢哋亦都有点名㗎嘛，係咪？咁你立场新闻即係都整咗个票出嚟，佢哋究竟係边啲人有点即係去做 call 啦，係咪？ 有边啲人发言啦、 啊、有边人发言啦、啊、咁今日黄碧雲都话即係喺玉敏讲嘢嘅时候献出咗佢第一次啦，叫做係。咁即係咁讲啦，即係喂老实讲其实拉布嚟讲呢是史上第一次最有队形，叫做是最团结去做呢样嘢。其实是即系虽然叫民主党， 所以我觉得出边嗰啲人啊，虽然我谂我哋好多人都有相同嘅感受啦，对住民主党、 啊、都系好痛恨佢啦，有原罪啦， 恨铁不成钢 啊！ 吓、啊、你好似同个世界已经系完全脱咗节咁啊！ 系啊， 兴姐嗰个回应对于呢个 streaming 啊。串流嗰样嘢其实 打机 反到一二， 串流打机唔知乜鸠嘢嚟嘅。 啊，虽然我都唔知咁，但我都问你哋啊，大佬咩叫串流打机啊？咁系具体系点？喂，你完全系唔 up to the fashion 嗰个系嘛？ 唔系佢唔 up to fashion 嗰样嘢之余咧，佢仲处处表现出佢傲慢嘅态度啊嘛，系嘛？呢样嘢 跟住咧就其实反映到你系无知嘅。 啊， 喂，呢下先至最惨。 无知而傲慢啊嘛， 你谂下。佢 係傲視。 其實嗰日咧，我都唔記得咗咧，即係同阿何俊仁咧，即係爭議。其實佢哋咧最初係接受咗。 我知。你上個禮拜四有冇聽佢頂高達高達聊天室啊？屌咩高達 氣象站？ 氣象高達順風耳啊！嗰集節目啊，咁佢亦都解釋過啦。喂，老實講，如果我話我自己係拉布嘅話， 咁最激嗰啲人，佢始终唔会满意啊，系咪？因为我始终唔会激到同即系激进派一样啦。咁但系如果我话拉布，即系我亦都会对，我都会得失我自己嘅 咁你即系自己个人政治考虑、多过系从成个法案，甚至乎从香港整个嘅运动嘅角度考虑啦。唔系，头先我未讲完咧，你过咗，我想讲埋我一份 啦。O K， 即系话拉布嗰个目的同埋手段个问题。 系， 你个目的系乜嘢咧？ 系 嗱，当然。我哋最大嘅目的，如果得嘅话，有难度嘅，就系、好似而家自由党支持嘅，就系即系终止辩论，重新翻去咨询，或者 终止待续， 或者系推翻个法案啦。 系 最高嘅原则，推翻法案，跟住终止待续。但系你另一个目的，我哋系可以达到，就系、透过呢个过程里边，系凸显咗呢个成个特区政府嘅不仁不义啊嘛。你做到咩？如果你唔敢做，咪做唔到而家嗰個形勢出嚟咯？大家關注咩叫二次創作啊？點解我哋要反對？喂，其實呢樣嘢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功績嚟㗎啦！我哋面對一個專制獨裁嘅政權嘅時候，我最能夠做到嘅係乜嘢呢？係突顯呢個制度嘅矛盾。 嗱，其實咁樣嘅，佢聲音佢一早聽咗啦，即係譬如佢聽咗建戰嗰啲咁嘅嗰啲咁嘅講嘢，咁但係问题就系好似你礼拜二啊，即系呢个广播笑谈都讲咗啦，即系你话呢个 Fair Dealing， 我唔知系咪真的啊？阿 AV 人讲嘅啫，话佢哋接受咗 Fair Dealing 嘅，本身系，只不过今次唔同往日，即系而家价即系个唔同晒咁样， 价位高咗， 系咯，个价位高咗， 系应该咁嚟。我后屘咧，我再研究的，即系呢个摆明修订条例啦，系咪一间即系万一有啲人又话我哋即系连中间都斗唔赢咁啊大镬！ 唉、哎，屌， 有啲人叫做 Hybrid System。 即系杂种啊！ 即系既有 fair dealing， 亦都有 fair。 唔系而家香港就系争取呢样嘢啊嘛。而点解即系 呢个系冇问题噶？ 系啊， 系同样出现，既有嗰啲豁免条款，亦都有 fair use， 亦都有 fair dealing， 系冇问题。其实咧，好明显系反映到佢咩咧？即系香港嘅民主派嘅主流咧，已经系脱离咗而家呢一个嘅时代。你睇下佢對串流嘅反應，你睇下佢對法案嘅研究咧，其實係唔夠嘅。喂，老實講，當年嘅民主黨，即係唔係讚我哋即係前主持啦，阿劉世良做呢個研究部主任嘅時候，佢一定會將所有國家而家實踐緊嘅版權咧，係鋪陳曬出嚟。 嗯， 就方便咧，大家去 discuss 咧，邊啲嘢我哋可以執用 列曬表咁樣樣。 喂，同埋你有咁多律師喺度，又陶謹申又何俊仁，雖然而家少一啲。喂，点都识啲噶系嘛，大哥？ 识识识识， 唔好话你都， 同埋 唔好话佢哋都识啦，我都识啲，因为我哋都要考 law 噶嘛。 民主党亦都有啲人系法政会师噶嘛，其实系。 咪系咯，喂，点解你会搞到咁？即系你话民政质素其实都系有问题咯，完全民政质素系有问题啊！因为你唔知道原来世界趋势。經過累積咗個經驗，西方國家一個民主嘅社會，為咗保障每一個人表達意見嘅權利，表達每一個人嘅自由嘅時候，佢已經用咗呢啲咁嘅框架，既能夠平衡呢個版權持有人嘅產權，亦都能夠保障到我哋市民大眾即係表達意見嘅自由啊嘛。 嗯， 喂，其實呢個係攞呢個 balance 啫嘛。咁你究竟透過乜嘢嘅技術性嘅法律去處理呢個問題咧？其實呢一個係可以執出嚟嘅。 嗯。 喂，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啊，政府都系俾佢哋班契弟咧系跣咗嘅。 嗯， 你谂下，黄老邪咪错得晒嘅？点解范国威无端端喺个委员会入咗去之后，跟住你自己退出嘅？因为区议会选举太忙，系嘛？ 唔系咁，佢都认佢承认咗佢自己低估咗民情啊。 咁啊，跟住呢个刘伟兴就系咁，系嘛？奇怪、啊，全世界 啊，唔系，主要系阿莫乃光，莫乃光嘅争议就比较大嘅，因为 莫乃光因为佢自己可能系台底啊，系 make 咗个deal 啦嘛，已经， 唉，唔出奇啦，咁 因 为点 解咧？其实根本大家啲 knowledge 都唔 update 啊， 嗯， 人哋已经 update 咗嗰啲 standard 啦，已经 系啊。 咁你咪大镬咯！你成个反对派，唔好话你四分五裂，唔知乜嘢叫做抗争，唔知喺呢一个咁嘅政治环境里边咧，其实已经唔系睇紧自己嗰啲选票嘅问题啊！喂，老实讲，我成日都同阿何俊仁又好，阿达讲都好，喂，既然嗰班友支持得你，你唔好以为嗰个只系一个单向嘅行动嚟先啦，梗系亦都系一个双向嘅行动嚟噶，因为你企出嚟拉布，佢更加觉得呢条法律有问题。 嗯， 调翻转头谂， 嗯， 因为你是领导紧嘅群众啊，领导紧你嘅支持者，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啊嘛。呢个系我永远同佢嘅分歧嚟嘅。咁当然你有赌博嘅成分喺度，你唔知呢一刻究竟你嘅群众会觉得，屌你同长毛有乜分别？屌我投你做乜 Q？ 定系还是系觉得啊，我终于觉得喺呢一个问题上边，你哋都咁做，证明呢样嘢好重要、好关键啦、啊。 嗯， 喂，呢个系佢要 make 嘅 political decision 嚟嘅。如果我从佢嘅角度谂吓，当然如果我做嘅时候，我一定唔会谂呢样嘢。我只系会从成个运动，究竟我能唔能够令到特区政府灰头土脸啫？系咪令到嗰个矛盾能够得到凸显啫？系咪令到嗰个荒谬性系令到更加多嘅市民去察觉啫？ 嗯， 我就唔会考虑何俊仁谂到啲问题。不过如果我系佢，我会思考呢个问题，就系从。究竟我点样去领导群众嘅角度去谂？ 唔系，同埋呢件事系可以火烧连环船啊嘛！因为而家你将嗰个叫做系二读啦，咁样压后嘅时候，你要威胁咗佢，即系一定要终止待续。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后面嗰啲系点过啦？你后面排住落嚟嘅，仲有啲超支拨款啦，即系呢个高铁啊，即系同埋呢个一地两检嘅争议啊，嗰啲点搞咧？同埋佢话而家啲钱咧系用到即系今年年底噶啦嘛，同埋呢个叫做系广州。大桥亦都系啊嘛，系咪？即系你后面你仲有呢堆咁嘅嘢， 唔系所以你简单总结一句就系，你要理解你自己喺立法会里边嘅 position 系乜嘢，你嘅政党嘅 positioning 系点样？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就系、是、你反对派嘅定位系乜嘢？你反对派嘅定位就系同佢拉布，搞到佢好丑样，等佢冇行之有效。 其实而家嘅 timing 好好嘅，因为咧， 喂，你都搞错咗，你变成佢政治花瓶之余，你仲协助紧佢去通过呢个法案。 嗱， 所以嗰次咧，钟士根无端端冲上嚟，我嗰日都唔记得咗同佢辩论呢个问题。喂，我反对派就系咁嘅啦，你执政党你有责任坐喺度，系咪？你建制派啊嘛，我有咩责任坐喺度啊？你傻啊你？最好所有票都投唔到。 佢同阿 你癫嘅，你都所有新嘅法律都投唔到，除咗嗰啲涉及真系啲弱势社群啊、民生嗰啲之外， 佢同阿金英讲，即系你啲民主派人贱啊！ 喂，我系咁贱噶，屌够你共产党贱，你傻噶你？ 唉，喂，不过咁样讲，即系嗱，你话反对派要思考嘅 position 嚟，咁其实咧，如即系而家嘅 timing 好好啦，如果唔系出年系呢个选举年嘅话，佢都唔会逼到自己要面对民情啦。老实讲， 咁都大镬噶。 啊， 即系所以咧，某程度上咧，我见到头先咧，我播嗰段片段，我都未得闲 discuss 咧，就系佢哋好值得同情嘅。即系某程度上讲啊，虽然我屌捻完啦吓。就系咧，佢起码勇气可嘉。嗱，老实讲，如果我系佢咧，我就唔敢行出嚟嘅。喂，你边度好意思行出嚟仲讲嘢啊，大哥？第一，你明知嗰班群众系咩人， 系 咩政治倾向， 系 嘛？你话你自己反对就得噶啦，鬼唔捻知你反对咩？你多余啊！你实反对啦，你咁我谂跟住建制派一齐冇咩？你都多余啊！你，但系佢出到嚟讲嘢。咁你咪俾佢講先。 唔係，不咁樣講啦，即係其實嗱，你始終叫做頭先段片未播完啦。如果你即係睇翻嗰段片咧，咁其實後面嗰啲人咧，即係其實係揸咪嗌嘅，即係叫你民主黨賣香港啊，即係或者係即係叫你收皮啊，乜乜物物啦，有好多人揸咪嗌嘅。咁你揸得咪嘅人，其實都係大會嘅人啦。咁大會又係即係見戰嘅人啦。咁呢樣嘢又令到我即係思考翻，即係長毛上次嗰鑊嘢，其實你又係等於。即系纵容咗啲群众，系咪？即系去屌民主党。 唔单止系咁，我觉得呢班人咧，我唔知佢系有心定无意，佢系策略上系有问题。如果你系无意，冇问题。即系你将你自己嘅纲领系 put 到最高。OK， 其实你已经系背后嘅意思系乜嘢？我唔 care 嗰样嘢过唔过噶啦。 系 你咁样去屌长毛。 系， 你讲佢想个拉布，你唔捻拉布啊？ 唔系，其实你屌呢个人，其实你都想争取到佢拉布，但系佢会唔会因为你屌佢而去屈服呢？ 喂，小学生、幼稚园都识啦，太阳同风嘅故事， 唔 系啊？ 即系有斗气嘅成分噶嘛？会系，即系你而家叫做败气 behavior 啊？佢都叫勉强叫配合咗你嘅拉布啦。即系我觉得都要俾翻个 credit 佢嘅，你民主党虽然黑人憎啦，咁你而家咁样屌翻佢，喂， 都冇實際意義喎，其實 咪所以有一個網友喺我哋個 group 度話咧，屌你唔好屌到咁行啊，屌你咪流興癲下癲下咧， 係啊，即係 贊成佢咁，我覺得唔喎，呢個誇張我睇唔不過咧，佢夠膽咁樣行出嚟面對群眾，知其一好事。第二咧，令到佢明白究竟而家啲群眾係諗緊乜嘢，亦都係知其二嘅好事。 係， 因為點解佢哋真係勾咗嘅？所以呢班阿哥阿姐。虽然我估佢选比例代表制依然会赢，你选嚟做乜啦？ 嗯， 系咪？ 唔系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唔知道你上次有冇听呢个火烧万世桥啦，即系阿边个讲，即系阿麦润培讲吓、啊，代表呢个退咩退党新退党联盟讲，即系民主党嘅问题就系刘慧卿嘅问题。咁呢个我同意噶， 傲慢啊嘛佢。 佢傲慢啊嘛，佢真係脱離群眾啊，離地。 唔單止係脱離群眾咁簡單，而係你背後有一道好傲慢嘅精英嘅思維，而係又唔知道自己咧係已經係脱離而家現時嘅政治環境。即係你簡單啲講，你勾咗你自己唔知，呢個係先係最慘的。跟住你親者就真係好痛啦，見到你咁樣，仇者就喺度拍曬手掌，係嘛？仇者咪民主佬買香港咯。 OK， 休息阵啦， 好。 写一首国家大义，能有发心思；写一首社会志字，流传你我皆知。别介意，谈谈笑，讲趣事，常忘记，谁人也可以，就试试，留在你的意志。谁有意改词，写出千个故事，如拿着钥匙解开千种失意，凭着我声线多么响耳，永未压止心声的人知。从立法之时狠狠说破妄意，模糊地判刑显得多么不智，极讽刺。谁扼杀这创意？